顾元白愣了许久，久到田福生要上前一步，他才倏地抬起手。 站在那儿别动。 田福生停住脚步。六月末的天气已然入了夏，江南的天气虽湿润了些，但暑气还是在。顾元白头顶的热意突如其来地升了起来。三年以来，顾元白过得充实极了。薛远在前方的信件一封封地往后方飞来，来往途中太费时间，信封每次送到顾元白手上时，几乎都是20封以上的数量。各地的小玩物一样接着一样，他在信中报喜不报忧，但江金在信中曾道： 薛大人成日无效，我与曾大人闲暇时出去吃酒时，薛大人把自己关在房中，次日木屑扫出，薛大人原是雕刻了许多木剑，全无在圣上跟前的模样。 江金说的含蓄，含义却明了。顾元白看到他写的信时，颇有种和对象互送情书结果被外人发现的窘迫，随后他就纵容江金这样的来信了。监察处的一个小小官员都对薛远时刻盯视，更不用说监察处的头领江金。薛远既然不打算说实话，那顾元白便毫不客气地从江金这儿了解，一件件事看得津津有味。薛远独酌醉酒后会抱着长刀仰天嚎叫顾元白的名字，会团着被子将其当作顾元白亲来亲去，白日里不苟言笑，夜里却默不作声看着月亮站到半晌，小事也多如牛毛，小到他吃到美味的吃食时会突然道： 圣上会喜欢吃这个。 说完后又怔住，连狼吞虎咽也变成了食不下咽。薛远在北疆饿过许久，自那以后对饭食便极为看重，一顿就要吃到饱。他先前为了离别而暴瘦，后又有吃不下饭，若不是亲眼所见，顾元白也不相信自己在他心中这么重要，重要到已然让他对饭食不再看重的地步。他看这些事时只觉得想笑，想笑之余又觉得酸甜交加。江金实在写得太过生动，好像薛远就在他面前一样。江金时不时还会附上薛远的画像，他还询问了顾元白是否能寄些画像过去。顾元白自然无不可，等画像寄过去时，他才知晓江金原来是用他的画像来让薛远做事，只要薛远做得够多够好，江金便会给他一张画像暂解相思之意。为了这些画像，薛远眼睛都红了，拼得像头野牛。有一次江金去同曾大人去吃酒，忘了给薛远画像，大半夜被薛远提刀砍在床上，吓得当场醒了酒。江金可从未见过薛远那番吓人神态，平日里的虚伪退下，害人到如恶鬼可怖。零零碎碎倒是让顾元白见识到了薛远不曾在他面前表现出来的模样。古代交通不便，这些书信便变得格外珍贵。思念随着这些小事沉淀，由思念带来的痛苦减少，闷笑多了许多。而现在他们已经从康国回城2个月了。顾元白不由想， 薛远会日夜兼程地赶回来吗？ 念头一出，他不由轻咳出声，屋内的香气好似转瞬浓郁了起来。政务忙碌时未曾多想，现下陡然一下养意如蚁，从心底顺着骨髓到了四肢，热气腾腾，自己都已察觉。夏日当真不好，容易让人心浮气躁。 2个月，他绝对会快马加鞭地赶回来。但他长着5000士兵，带着全队，再怎么赶路，也不是他独自赶路的那种法子。说不定等到他到京城时，我都要从福建回京了。 顾元白想着想着，又勾起了唇角。 虽是曲折，但顾元白只要一想到薛远回京时却没见到他后会露出什么样震惊无措的神情，又抑制不住地想要笑了。田福生瞧着圣上的神色变化，便知晓是和薛大人有关了，他安心下来，又不免唏嘘。 哎，薛大人这是走了什么好运呢？圣上走了3年还能让圣上念着他。 圣上是95之尊，偏偏情深如此，真是让他都对着薛远处处挑剔起来。一时觉得薛远胆子太大没规矩，一时又觉得薛大人不够俊，长得太高大显得压迫人，越看缺点越是多。田福生都怕他一个用力能把圣上的手给折了。但不得不说，要是只论一个真心，田福生这双利眼看得实打实的，薛大人对圣上的真心都蒙了层金光，做不得假。 田福生、 啊、小的在。 严墨。 是。 顾元白写了封信寄往京城，将江津一行人返程的消息递了过去，安排好他们回京后的事宜。刚刚写完信，晚膳时分，龙兴府也准备好了贺迎圣上的筵席。圣驾一连在龙兴府停了4-5日，顾元白处理着京城快马送来的政务，同样派人深入百姓之中探查消息，明面一波，暗中一波。待大致知晓了龙兴府的情况后，顾元白便带着人去看了农家田地，绿意浓郁，与远处的白棉花遥遥相对。顾元白看了看棉花与粮食的种植比例，笑了。 龙兴府种棉花的量没越过朝廷下的章程，很好。 龙兴府的官员就在一旁随着驾，府尹恭敬回道： 圣上放心，臣等全按着章程办事，半分不敢逾越。 这就很好。朕沿着黄河而渡的时候，便见有几个地方棉花种的几乎和粮食一般多，风调雨顺还可，若是出了什么大事，粮库不满，当地的百姓就要遭殃了。如今棉花种的人多了，也就不值钱了。农户虽重新种起了五谷，但也不可对此懈怠。 臣等谨记。 从农田往回走时，有孩童齐聚在农地上，待皇帝大臣们经过时，便脆生生地唱起了传唱天南地北的小诗： 北压游牧是守关，西面相国凯旋归，锦绣江山平地起，宫花铺路与民歌。 稚嫩的童声响起，传遍了田野之间，皇帝大臣们停住脚步，含笑看着他们。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